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刚才分享到的这样一首歌，来自李莎敏子的《愿望清单》。我们想和各位互动一下话题，今天大家，今年大家有收到最有心意的礼物是什么呢？节目的开始，首先要特别预告一下，在明天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将会开启了一场特别活动的奖池，大家可以多多留言，被精选之后还能够增加我们的抽奖机会。那所以说，明天我们这个时段的中奖率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并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有的哦。 所以今天开始到31号，大家可以登录听听 FM 的客户端，参与到一系列的活动当中，包括可以点赞留言难忘的2021声音记忆，包括冬奥有我的一系列的活动，来瓜分现金的红包。每天的18:30会有一场红包雨，各种现金的红包，包括代金券还有演出的门票等多种实惠福利都在等着大家。年底了哈，我们真的是回馈听众的时候到了。欢迎各位进入到今天的角色反转时间，你是我的 DJ。 我们一直在说节目当中要摒弃那个能够及时满足各位的点播环节，我们希望大家把心意能够好好的来准备。今天的这份订单来自一个听了节目整整一年的80后，很开心你能够鼓起勇气跟我来联络。这一首送上。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29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来听我唱段情歌，一曲歌词太经典，我的真音假音早已太熟练，然而情歌总唱不厌。喜欢我别遮脸，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演，唱情歌齐齐来一片，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喜欢我别遮脸，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声中渲染，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 他说我是一个断续听了你节目一整年的80后，最初只是被你的声音所吸引，后来是被节目的氛围吸引，很少有节目能如此真诚，大多好像听起来都跟完成任务一样，而你不一样，会带着我们好好说话，好好生活，会带着我们听广播，也可以做公益。如果条件符合，我想进入你们为山村小学组建打击乐队的公益行动当中。我不会什么乐器，但是总有些力气活可以帮忙，希望不要忘记我。点播一首最爱的歌，也是目前为止最爱 K 的歌。这首刘德华17岁 不知道是小火山鸭，你是不是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你是不是感受到了呢？他说：“愿天王永不老。”北京时间15:10，这个声音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你的故事，我的歌，每月15号是我们的音乐反转时间。今天的歌单由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点播来决定。这一首你是不是久违了？ 累了不要见外，把我挖起来，图个痛快，看不惯朋友有难，谁还冷冷的围观我的手心，为你握起来。烦了不要见外，把我找出来，陪你负担，续杯咖啡的温暖，一直暖到你想开，你心情的坑洞让我来填满。昨天会被今天明天来取代，动心的感情不会淘汰，关心常在。就算你我在热闹喧哗中走散，有机会 F4的第一时间，来自一个活泼的小伙子，音乐分子小眼睛男生，在新浪微博里面私信给我说，前几天接到单位的通知，这个月就要结束这边的工作了，还好能够赶上我们大合唱。在这短短的时间当中，很荣幸能够认识大家，虽然相识很短暂，但是真的很高兴。不管在哪里，有时间都会第一时间来听一听你的故事，我的歌，也和大家来互动聊天。记得我哟，一个活泼的小伙子。 大家如果想要有点播的歌曲，可以在新浪微博里面搜索六个字北京电台刘慧，私信给我。 在这城市里熟悉的照明灯变得太陌生，曾经有多少也有过分离，但从未想过停息。 I won't be afraid， 紧握住黑暗中的希望，直到再也不需要迷茫，不可畏惧的那束光。仿佛昨天 To say I'm no better feeding me lies， 听过无数次的 apologies， 我没 needing your same excuses， 遍体鳞伤 But I'm not afraid， not afraid， I won't be afraid， 紧握住黑暗中的希望，直到再也不需要迷茫，不可畏惧的那束光。I'll be going my way,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Hold my head a little higher. I'll be going way up higher. I'll be going my way,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So don't you tell me when I'm down in my lonely face。 I 这首来自宋雨琦的 Giant， 来自国良良这位朋友，你好，不知道此刻的你是不是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他说要特别感谢这个节目，让我重温了上学时那些关于收音机的所有的美好，曾经参与过点播，还在街角花了钱，等了好长的时间才被安排上。现在特别感慨，即使满足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很开心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有一点念想，充分的来做足准备。要把刚才的这样一首歌曲送给我的老板 Mr. Zhang， 尽管两周之后你就要离职了，但是我真心的感谢你给我们这个团队带来的巨大的力量，让我可以在你走以后也可以有坚强的信心能够带领好这个团队。老板，一路顺风，一路走好。多好，我觉得收音机前的每一位老板，你们也要好好干。在你们离职之后，如果能让下属有这样的念想，也不失为自己的一种成就，对吗？ 这微笑停留着倾听，茉莉皮里长满小小森林，青春能力的我， 在夜场折射的光影，像有着心事的一张表情，而你低头摘星，想知道关于我的事情，心态如镜，檐下风铃摇晃，曾经回忆是一行行无踪渐渐的风景，爱是种年纪，和我听见笑语的声音，想起你用唇语说爱情，幸福也可以很安静，我不出一句，很伤心，终于听见笑语的声音，于是我的世界被吵醒，就怕情绪哭不舍的泪在彼此的脸上透明。 青碧声源，你好，怎么样，满足了吗？这是一首你很爱的，来自黄丽玲的《听见下雨的声音》。今天我给你推荐的是她现场的这一版。她说想对李龙涛说谢谢，提前祝福生日快乐，七年太长了也太短了，故事太普通了，从穿校服到穿婚纱，想说的到了嘴边只有一句谢谢了。而我想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是很有心的一种表达，不要觉得这些对方会不在乎，也不要觉得别人的付出都是理所应当，更不要吝啬那一句简单到极致的感谢两个字，如果可以的话配搭上一个拥抱就更是完美了。我一直在讲爱要大声说出口。我今天还在看见同事的屏保上面出现的四个汉字，叫眼保健操，我都会觉得对系统的开发者的小细心要点上一个赞，更何况是带着你的情意和气息的那一句感谢呢？不要因为它简单就不说好吗？也要提前祝福李龙涛生日快乐。我就是那个默默陪在你身边，在工作日的下午3点钟为你带来好歌好故事的刘慧。你的故事我的歌，上半场的最后一份订单来自闪电羊，他说认识不久就一下爱上了这个节目创造的那种氛围感，想点播一首来自李荣浩的老街。2009年开始外地求学工作，开始了背井离乡，真是无数次的梦回，夜夜盼归，行无期走千绊，回不去的故乡成了我的心病，有时候好想放弃一切回到故乡和亲人的身边，可是成年人的压力谁又能如此的洒脱，只是每次听到和故乡相关的歌的时候都会泪流满面。李荣浩，老街。准备好纸巾啊。 一张褪色的照片，好像带给我一点点怀念，像为老爷爷买的热汤面，味道弥漫过久久的后院，流浪猫睡熟在摇晃秋千，夕阳照了一遍他眯着眼，那张同桌寄的明信，安静地躺在课桌的里面，快要过完的春天，还有雕刻着图案的门

谁同行，我的故事还会继续，只是少了你。 三不哈，你好，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这样的一首小歌，是不是又要被你收藏进了歌单呢？在今年他给我的私信当中，他说收藏起了节目当中播出的所有的那些外语的小歌，并且还截了一张图给我看，果然是很有心哈。你说了很多感谢我的话，但是我觉得你最需要感谢的是音乐，是这些你喜欢的音乐，是他们一直在很有心很懂你的在陪伴在你的左右，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欢迎你在午后的3:34依然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每月15日是我们的音乐反转时间，在今天所有大家听到的歌曲都是各位在新浪微博里面私信给我，或者是在聊天室当中私信给我来点播的。怎么样，是不是心意满满？大概是在今年的7月，我向各位发起了手写信的号召，到这个12月我已经收到了7封。这一封还是来自于我们会遇见你聊天室当中那一位美好的女子，嘟嘟。嘟嘟你好，我知道你在，你 知道当我收到你信的时候，还是一如既往的让我想起了生命当中如果有这样一位听友，该是一件多么令人称道的事情，会让人的心里真的是暖暖的。他说，慧姐好，在一个充满阳光的午后写些文字也是挺美好的，走着走着就到了十二月，每一刻都是生命里最年轻的一刻，所以莫伤感，带着温柔的爱勇敢地向前走。工作日里听我们的节目挺开心的，挺特别的一个小时，原本喧嚣的午后人间却在这个有一点魔法时刻的感觉里慢了下来，是有别于夜晚的那种安然和寂静，有如冬日午后的阳光一样弥足珍贵。四季轮转，感慨时间的飞快，感慨时间的慢，期待与希望时间能够慢下来而并肩。特别喜欢您说的生命两个字，生命间的往来，这是所有美好于一身，对万物有独特的感知感受，善意对人间温暖遍世间的热爱。去年学了一些简单的曲子，同时给夏天画上了漂亮的句号，今年又拿起了这个乐器继续学习。业余选手上线，左手指尖的痛感是快乐音符的堡垒，也是对生活的热爱吧。记得之前某次电台放一切刚刚好，第一次就是在这个节目里听的，真的是一段漂亮的记忆弧线。这是你还有很多朋友都很爱的这位歌手李健带来的，希望你每天醒来都是阳光的，好吗？ 若不是因为你，那天怎会如此难忘？冬天里飘着雨，不觉寒冷心晴朗。你让我忘了我还有烦恼，我的心飞舞轻易的跳，分不清云雾缭绕，还是人家炊烟袅袅。你说一切刚刚好， 北京五号线说，这一年从五月走到了年终，看到了阿宝的头像变化，看到了月份牌小哥在改名，听到了许多听友的喜事连连，在这里提前祝福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安康， 眼看走来花中线， 祝福永远不怕早，对吗？ 感谢你给我的如此不同，你让我知道我为你心动，此刻思念钟声敲，山泉叮咚雀鸟鸣叫，你说一切刚刚好，感谢你给我的如此不同，你让我知道我为你心动，沿途风景纵然好，好不过你的怀抱，你说一切刚刚好，说一切多美妙。 随着嘟嘟的这封信， 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几张特别棒的小图片，都是心意的表达。其中有一张是这样说的：希望你每天醒来都是阳光的，不会因为别人的几句话、几个表情和几个举止影响到自己的心情。好好的生活，总会遇见美好的事，生活的温柔都会哒哒哒的跑进你的怀抱当中。我想这样的一段话，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这位 HYI 蓝天朋友有没有 get 到。心情真的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无论怎样不要让任何事影响到它。我们先来听歌好吗？ 当我的世界忽然熄灭掉，需要你无论多忙都说好，放下了一切只为了换上一个灯泡。当梦的瞳孔慢慢的缩小，住什么才是最大的烦恼，开始走样了你还是微笑，搂着我的腰。我不要多幸福多贵的礼物，比不上和你相处。我不要多满足多大的评述，能拥抱就很知足。我不要多幸福，多少的话术都比不上听我诉苦。我不要多满足，只要被在乎。我忘记的有你记住。 蓝天朋友你好，虽然你在私信当中其实会讲了很多我不太便于在广播里和更多的朋友来说的故事，但是请相信我，我完全能够明白这一段时间以来你的那些纠结、无助、无奈，其实我们都经历过呀。我想说，生活可能真的是有阴晴圆缺的，真的会时不时的惹我们生气。你 hold 住了吵一架的冲动，其实你的身体却会留下一些情绪的痕迹。所以在下一次，我是说在下一次哈，在遇到了让你生气的人或者事的时候，你就想着去疯狂的运动一把，去出一身大汗，或者是清空一次购物车啊，那个太浪费了不好啊，要不然就在购物车里放一件自己一直想买又舍不得买的东西，然后你生气的时候立刻买下它，换一个感觉，换一个环境，你可以去看一场电影，叫上闺蜜去逛逛街，把一些坏情绪打乱，其实也会有一些效果。我记得有一句话叫说，常与同好争高下，不共傻瓜论短长，对吗？ 多幸福多美的礼， 希望这样一首来自陶晶莹的我不要多幸福真的能够安慰到你。生活当中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心情好来得更重要的，不然你的身体会敲警钟的哟。这一支来自雨飞门乐队和好妹妹共同带来的茉莉花妈妈，来自一位私信给我的好拽的山妹子。你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送上你最爱的这一首。 时光飞落在她的头上，转眼就结了霜， 白色的回忆有白色的光， 乡， 梦里的我还是旧时模样，赖在他身旁。 茉莉花，茉莉花，茉莉茉莉花， 茉莉花，茉莉花，茉莉茉莉花。 说不清梦里的星星啊，说不完枕畔的花，数一数流水里的年华。 沙妹子说，无意在一次外出当中听到了节目里的这支歌，想起了已经去世的妈妈，特别的感慨。我的妈妈在家里并不多话，但却一直是我和弟弟的坚强后盾，保护着我们。小的时候经济条件并不太好，但是妈妈一直努力支持着我们的学业，从未想到过放弃，一人打两份工，每天干到很晚。后来生病了，自己的工作也很忙，没有能够陪伴他最后的日子，心里一直很愧疚。想点播这首歌曲送给已在天堂的妈妈。我知道你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才告诉了我们关于和妈妈的一切，我也能够想象你也一直很努力的在生活。我想跟你讲，其实妈妈从来都没有走远，因为他一直都住在我们的心里呀，一直都在给你加油，不是吗？北京生活不容易啊，如果累了常来这里坐坐，如果有什么不想告诉别人的话，我也可以倾听。你可以在新浪微博里面搜索北京电台刘慧，私信给我好吗？ 茉莉花，茉莉花，茉莉花，茉莉花，说不清。 这一束带有馨香的茉莉花让我想到了在今天会遇见你聊天室当中，彩虹的微笑发来图片告诉我儿子给他准备的那一束永生花。他说在今年的母亲节儿子给我的惊喜，没想到他会给我准备礼物。哎，叶坤说今年收到最好的礼物是业主对我们团队的好评。西边老好说是我儿子给我买的一个华为手机是我的生日礼物。还有宝姐姐在生日时收到老公送的一份非常有心意非常温馨非常带爱的玫瑰花卷。小一说是平平淡淡的一串糖葫芦礼物，天还没冷的时候，糖葫芦并不是哪里都有卖，但是我还是迟到了。叶琳也说到了电台的其他的同事给他送去的最特别的礼物，是一件设计师制作的白衬衫，还有袁一大鹏老师的手写留言，值得收藏，真的是暖暖的。还说到了儿子毕业时亲手制作的银项链戒指，很开心。还有这位微蓝说快圣诞节了，孩子爷爷给我们每个人都编制了一个老人头像的小挂件，在他眼里我们是长不大的孩子。圣诞老人